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。奔驰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。这是我的家。